Hello， 欢迎来到我们那一年我们听的歌民歌。我们今天依旧要来分享民歌哦。来哦，我先大家先转贴分享吧，然后我要来九种来听。我们上礼拜呢还有一些歌曲还没有唱完，还没有表演完，然后我们时间就到了，所以呢我们这礼拜呢一样先消化上礼拜的所点播的歌曲哦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多少朋友在我们的线上咯。啊，如果你在我们线上的话要留言给我们哦，帮我们按个赞转贴分享。Hello, hello, 上一次上礼拜有点歌的朋友有在线上了吗？有人点月琴，有人点伞下，还有有人点伞下是很老的歌诶，老到实在是应该是算是什么民歌的始祖是不是？ 哦，这个等一下再说啊。 等一下再说，如果你是专程哦来听我们民歌的话呢，晚上好，詹盛展，哎，是詹先生点伞下的吗？还是点伞下那一位？我们已经忘记是谁了。如果是你点伞下的话，你就答右，等到你上线了，我们才开始唱伞下哦。如果今天你没上线，我们今天就下一场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有准备的哦。对，如果上次有点伞下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跟我们讲一声，因为伞下是哇民歌的始祖，天哪。那我们一开始还是一样先用二胡来演奏一首歌曲啊。那我们不知道演奏什么歌曲，我们随便就找了一首歌曲来演奏。 这首歌啊，这个是随便翻刚翻的啊，嗯，他突然凶凶啊翻到啊，这首歌呢，这个歌名呢啊，大家如果可以猜猜看，这个是在以前这个金韵奖时期，然后又来再来有一个民谣风啊，和龙乐府他们的民谣风里面的一首歌啊，是叶嘉修写的词曲， 所以这是民谣， 不是民谣， 也是民歌， 对对对对、 okay. 啊， 这都是创作的民歌啊，民歌时期的歌、啊，民谣风里面的啊，来听听看看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歌？什么歌名？ 没有前奏，所以我自己乱掰一下。 多情，就让心碎，何必痴心，且叫泪垂。花不多情，也会枯萎，人不痴心，也难免要憔悴。 再看这是什么歌名？有听过的人？ 这首歌名很好玩，很好玩。 来哟， 有看有没有猜得到？这个是叶嘉修啊，这个没有见过面的堂哥啊写的歌， 算是堂哥哦。 对 对， 那很亲嘞。 他曾祖父跟我曾祖父 哦是堂兄弟， 兄弟 哦是亲兄弟。 啊、 OK， 好，晚上好，盛展元气香，晚安。Kate Su 晚安啊，启祥哎，启祥好像是点启祥，你上礼拜点什么歌吗？有吗？还有点歌吗？上礼拜我们今天要消化上礼拜点歌的，就是有人点一首叫做《伞下》。那我不知道伞下这一位先生目前有没有在线上，有的话你跟我们讲一声哦。是一个男生，对，是一位先生点的。然后呢，启祥有没有点歌我就不知道了。那有人点月琴哦，我也是想要等他上线我才要唱诶。我们可以先唱别的吗？对啊，我们先玩别的。那你们要点歌也可以哦，如果他们点月琴还有点伞下的人如果一直都没出现的话，那我们今天就唱你们点的歌好了。好吧。来哦，还有没有要唱什么歌？有没有点歌？晚安，转贴分享哦，赶快把我们的影片转贴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让上礼拜的人也知点歌的人也知道，说我们已经正在直播咯。来哦，还有人点什么？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。还是我们就直接唱了，如果你们希望我们直接唱的话就赶快直接点说老师直接唱，直接唱小雨来的时候直接唱月琴，那我就直接唱 OK， 就不等他们了。但是如果没有人想听这个的话，那我就等他们进来我才你们都还没有开始点歌啊，那我们要唱哦，随便我们唱哦，我们爱怎么唱就怎么唱。我还没有想到，我只想到要唱月琴。我们直接唱月琴吗？不要，我们唱点别的啦。哎，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已经唱过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来演奏这首好不好？你是我所有的回忆，这首歌好好听呢。雨在风中，风在雨里， 来演奏吧，我们来演奏啊。 好，这首你是我所有的回忆哈，我们演奏吧哈。这首呢是这个电影主题曲 《归人沙城偶然》哎，有点哎，偶然我们好像两首偶然都分享过了， 《 归人沙城》好像也唱过了，对不对？ 好好好， 好， 没关系，好了，我们这个就好了，你先这个偶然给你唱了， 偶然哦，要再唱一次。 好，你唱那个什么？ 我上次唱哪一个？ 偶然就是那么偶然， 是不是？这是我最开始唱的。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。 十八页吗？我看一下。我唱另外一首吗？这不是。陈秋霞十六。 好，唱徐志摩这一首了。 哦、OK， 这是我们有没有唱过？之前是用拉的吗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好，来。按赞哦。 我是天空里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我是天空里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，你有你的，我有我的方向。你记得也好，最好你忘掉，在这交汇时无法的光亮。是天空里一片云，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，你不必压抑，无需欢喜，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我是天空里一片，是天空里片云，你额头 许爱情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。 我唱的跟谱上写的不太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的谱上写的那个偶然次序跟我印象中的次序不一样，我就不想照他的。嗯，好了，归人沙尘好像你有唱过对不对？嗯，唱过了。好，要不要点别首歌呢？你就只知道这两首歌而已吗？可不可以再点些别首歌？偶然我唱过了 Katsu 唱过咯。再来呢，来哦，点伞下的人已经上来了吗？还没吗？没有上来，我们今天就不唱伞下，改天再唱了。对，点月琴的人有没有在？点月琴，上礼拜点唱月琴的人有在的话，我们就唱月琴咯。还有点那个什么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。好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。对，如果你有点小雨来正是时候呢，也跟我们打声招呼。那我们就会唱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但是呢，现在我们以现在线上的朋友为主哦。来，你们想听什么歌？再点吧。还有没有人？何年何月再相逢？哎，有哎，有。恰似你的温柔，阳光和小雨。James Fu 是他点的吗？写有是。有是你点了哪一首歌啊 ？James， 你点了哪一首歌？阳光和小雨，袁启祥点阳光和小雨。如果有一天阳光不见了，哦，给我唱。OK， 好，来哦。头壳声给吹落去，哈，我在讲什么？我才要唱歌，我没有看到点爱心啊按赞啊，我就不太想唱这样子。那你就是那个爱心啊赞就一直点一直点，然后我就会很嗨，我就会一直唱一直唱这样。哦，阳光和小雨，谢谢，好，交给我哈。 OK， 阳光和小雨女生唱 G key， 我看一下 我是不是 G key。 A key，我想唱 A King， 对，最高 Ray， OK， A King。因为我 就是小雨，阳光和小雨离不开我和你，爱就是阳光，爱就是小雨，阳光和小雨离不开我和你。阳光和小雨，欸，我都听不太到我自己的钢琴声音，欸，我现在会情不自禁弹很用力哦。谢谢谢谢启翔哦，他有按赞赞赞，哈哈，我开心。哦，他上周有点闪下，哎 ，James 点的闪下，哦耶！那我们就先唱闪下吧。来哦，哇，民歌的始祖，听说非常非常老的歌，非常非常老吗？到底有多老？他几年了？他有60年了吗？ 哦，这是 long long time ago， 好久好久前的歌。OK， 好。 你唱几块？唱几块？嗯，我没有听过，三下啊。 的坚持，掌心绵密的细珠，伞下温柔地响着雨声和你的低语，你越不幸亏追缠在我们眼底，红唇 这个眼睛会花，看一看都不知道看到哪里去啊。OK 啊，好，意识到了啊，闪下啊。好，这是这个叫做中国现代民歌之父，好，这个杨玄啊，杨玄写的词曲啊，这首闪下。 闪下，跟你听的闪下是一样的吗 ，James？ 啊、哦，这个一定有一点不一样啊！这个因为眼睛一花就不知道看到哪里去了啊。OK 啊， 然后许君如点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嗯，就时候吧，是时候。对哦，小雨来正是。等一下，我先把它分享，我忘了把它分享到我自己的脸书，哎，真是的，我把它分享过去好了。要记得按赞跟转贴分享哦，不然你们点歌我们就不想理你哦，我们就唱我们自己的。我好像常在威胁他们，真是的。俗慧比个好大的赞哦，这个赞是怎么跑出来的、啊？好厉害！来哦，闪一下，就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哈。哎呦天哪，这字好小、哦来哦，唱看看哦。 苦苦的这一杯酒，你悄悄地就这样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地离开我，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代表我流不出的眼， 悄悄地就这样走，一句话也没有说，我到底是哪里做错，让你如此对待我，你悄悄地离开我，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冲淡我对你的思念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两天刚好下雨，昨天下雨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耶、yeah! 真的把我们的水库呢补了一点水哦。有诶、欸、James 说有诶、欸、有一样吗？诶、欸、我又看到什么了，来我看一下留言哦。小雨来的正是时候，有记得按赞吗？闪一下，然后去吧我的爱，走让我的爱再回来，有吗？亚军谢谢你，好听对不对？ The same and the better。 哎，他说有哎、欸、James 说 James 说有一样，而且很好，对，谢谢 James。 他说 James 说哈，若有机会听 Lady 版的胡德夫老师的纽背上的小孩一定很特别。胡德夫唱的是非常美美，然后他要 Lady 版，对啊，很粗犷，但是、哎、James 想听 Lady 版，是我唱的意思吗？是这样的意思吗？哦，真的、哦、要把粗犷的唱得很 Lady 这样吗？你的歌谁点的？哦，也是 James 也有点你的歌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这也是很老的民歌吗？也是非常老的民歌了吗？ 哦，这首呢，吴楚楚啊、哦，这个滚石唱片的老板啊、 哦，哦，又是老板， 对，这个 吴楚楚写这个很多歌， 这个第一代的民歌手，好、嗯哦，第一代 始祖。 对啊、哦，这个祖辈那个刚才那个闪瞎的杨璇啊。哦哦、所以说吴楚楚他说他是第一代的歌手民歌手、哦、OK、 嗯、 然后这首你的歌也是吴楚楚写的、哦、来好了，就照上面， 上面是 A minor A key降临 Play A A key 好，然后在这个前奏吗？ 对， 但是然后速度大概多少？ 也许你愿意唱一首歌。 OK， 好。 点点欢心 一点点希望，就是这样的一首歌。你为什么不爱歌唱？唱错了又何妨？让我们一起来吧。也许你愿意唱一首歌，轻轻柔柔的一首歌，隐隐约约的你觉得这就是你的歌。 我只是跟着乱弹而已，我就觉得你的歌唱完了，然后呢，点乐琴的人有上来了吗？点乐琴的人，点乐琴的人没有上来的话，我们今天就不唱乐琴咯。啊，乐琴是君如点的吗？真的哦，君如乐琴是你点的吗？君如你点乐琴吗？是不是呀？ James 说太棒了，太棒了。James 说的， 谢谢你的歌啊。 嗯，君如，你有点乐琴吗？没有的话，那么， 哎， 会啊，和你和月再相逢，这种名，哎，有哈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我真的是。我怎么样看留言呢、啊？很烦哎、欸，我每次都错过，不是错过后面就错过前面的留言。来哦， 来就直接那。 和你和月再相逢哦，对不对？刚刚点的是不是？那我要有记得，我记忆力一向不太好。真的。好，我们来吧。见红颜飞过，今见我的琢磨，往事心头涌。繁华绿丛中，又见红颜飞过， 再相逢，繁华绿丛中有见红叶飞过，惊起我的旧梦，往事心头再相逢。我怎么样可以看得到全部的留言呢？为什么我都看不到留言呢？点闪下闪下有，太棒了 James。 好，有没有最新的留言？就是许君如，君如，君如离开了吗？所有的留言好了。君如有点那个吗？有点那个什么？月琴吗？好，我们最后再来唱月琴。还有人点歌耶。有啊，去吧我的爱，阳光和小雨，对，阳光和小雨唱过了，去吧我的爱，郑怡的，有两个人点，去吧我的爱。有去吧我的爱吗？这首歌我以前也有唱，但是，有没有？我看看，这里有吗？还是这本？去吧，我的爱。这里。去吧，我的爱。不够红哦。那我唱月琴好了，对嘛，就把月琴唱一唱好了。我唱月琴咯，不要离开哦，我要唱月琴了。许君如没有点月琴，哈，成什么红的歌？有首歌叫《大海边》，大海边，大海边有啊。等一下啊，我要回到那大海边。这首歌好听哦，那首歌加上口琴好像很好听。哎，我看的乐琴不是字版本，我看乐琴是那个厚厚的，字比较大，重点是字比较大。你知道我需要字比较大一点的。月琴，来哦，不要离开哦，赶快转贴分享，我要唱月琴了。你知道月琴这首歌是我高中代表班上去参加歌唱比赛得名的一首歌， 但是好汉不提当年勇，我已经提了。好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唱得像以前一样哦。其实声音也会老，你们知道吗？嗓音也会老化，跟皮肤一样，它是会松弛掉，会老化的。对，来哦，一样唱当时我唱的 key。个左右，现在20个，是不小心进来的吗？是不小心路过的吗？ 是，那意思就是要再唱一次啊， 要再唱一次乐琴， 再唱10次啊！ 哎，你欣赏我唱乐琴吗？ 不是啊，再唱10次就会有增加多少？ 200人 啊？对啊，那再继续，我们继续乐琴。 不是，来你我乐琴唱的怎么样？你觉得还可以吗？ 已经唱过就过去了。 他说唱过就过去了，很烦呢、欸。你们觉得我唱的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哦，木棉道，爱情酿的酒。嗯， 大海边我们唱过了吗？大海边，嗯，大海边呢，我又回到那大海边，大海还是和昨日一样。 No tempo 都没有鼓声，然后呢你唱、 你唱吗？ 你唱啊， 你不是要唱啊？哦好，你要合音啊、哦、好，嗯，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又唱的荒腔走板的，没关系，我唱这首歌，我高中的时候有唱。嗯，来哦。 昨日一样，拾起一个小小贝壳，昨日情景仿佛又在眼前。大海，大海，你可明了，我的心中有多少悲欢。我又回到那大海边，去寻找那昨日的足迹，并且吹掉洗手满情怀只能成为回忆。大海，大海，你可明了，我的心中有多少悲欢。蓝天，蓝天，你可知道，我没办法的他。 这首歌呢是这个有林伯也、当初这个就是著名谣风、这个龙屋乐府的、这个老板、这个这首歌呢是林伯也跟赵小谭、写的词曲、是由当时的这个叫江志奇唱的。 知道，我没办法。 王却主儿的他，大海大海你更明了，我的心中有多少悲欢，蓝天蓝天你可知道，我没办法忘却昨日的他， 没办法忘却昨日的他， 是哪个他？啊，大海边发生的故事啊 ，OK。 大海边，没办法忘却昨日的他，爱情酿的酒，您可能有哦，这个哦。之后那本可能有， 没有了。这个其实这个真的是也是跟这个民歌时代这个 这不是民歌时代的吗？那个是后来的流行歌时代的民歌。 对应该这么讲。 一个小时了，已经一个小时了，那我们 就 忘却昨日的他。就在这首歌来结束了。 这首这个那个 爱情酿的酒， 爱情酿的酒，我们就这个都把它归到以后了啊。 以后吗？它是现代的民歌，它也是民歌。我选 这个红蚂蚁写，红蚂蚁唱的歌啊，红蚂蚁唱的歌啊。OK， 好了，这个 好啦， 那 我们今天呢， 下次再唱，好吧？ 对，我们今天的民歌就到这里喽。我们下一次唱是下礼拜吗？我们下礼拜就唱咯，好， 就下礼拜， 你们点歌的我们这次没有唱的，我们下礼拜就唱咯。好，我们下礼拜一样晚上8点见咯，拜拜。 好，晚安，拜拜。